各位，上次讲到东方军第五军团嘅方司令，话佢本嚟咧就唔多中意政治军事嘅。诶，咁即时就有一个大大只只嘅军官问佢啦，方司令，你最中意嘅唔系政治军事，咁我想请问你最中意嘅系边种工作行业啊？身材高瘦、虚弱体态嘅方司令俾问到，佢攞手调整一下眼镜之后，先至话。呢样嘢本嚟唔好意思答嘅，不过唔答咧就更加唔好。话你知啦，胡国龙司长七十二行，我最中意就系做教书先生。我读书系为咗可以教学解决养家嘅，我一直乐于做教学。细估唔到嘅系，嗰一年树欲静而风不止。突然听到上级对我讲：方先生，你呢个人做教官贡献虽然唔少，不过你如果做教官嘅教官，会贡献更加大噃。咁上级嘅一句话，我呢个直接教兵书嘅先生，好快就做唔落去啦。要我做教官嘅教官。校长之职就唔系教书先生啦，咁从此就成咗专门要去带领管教兵书先生嘅人啦。对我嚟讲，唔中意嘅职业确实系苦差啊。咁样嘅日子仲未算啦，事后冇几多年，突然灾难来临，战争爆发，眼睇国难当头，上级又话：方日蒙，你呢个人。教会好多人熟读兵书，懂军事知识，为国保山河确实好有用。而家我哋又发现，要你直接带兵上阵会更加有用。古代早就有咁讲啦，三军而得，一将难求嘛，快啲去试下。咁上级咁睇重，我就无话可说啦。仲有就系、是、军令如山，因此就再改行去做大兵官。直接上前线保国土保山河，而逼住要尽快日日想办法去杀死敌人大批人马。每当完成任务之后，自己阵营里头有大批大批人马死亡，内心就真系讲唔出有几多悲痛。为咗国不破，早日得到和平，用战争去消灭战争，系逼住做杀人专业军人啊！各位。我哋回顾下古今中外嘅战争，好多胜利之师无敌军队，往往都系杀敌一万，自损八千。方日蒙司令感慨咁啱啱讲到自损八千，高兴之日睇嚟仲有好多未完嘅说话。就系呢阵时，司令部里头巨大牢固嘅建筑上下，而家突然电灯斩咗几斩，地面上好似又急急震动咗两下。更加奇怪嘅系。耳仔度即时听到远处传嚟炸弹声，嘣嘣嘣，巨响不停。咁突然，令到今日一直开心讲嘢嘅军团司令笑容消失咗，在场嘅军人高兴欢笑神情难再现啊！嗱，呢班人虽则历嚟系忽遇大事而不惊，静落嚟嘅表情系冷淡嘅镇静。如果听当家之人把讲嘢声，实质已经露出咗带有担忧嘅神情啦。哦，唔通系敌国军队改变计划，要提前进攻我哋？冇可能嘅，照形势估计，敌人唔会提前进攻我哋噶。奇啦，各位领军人，今日会面结束，请各就各位，有事及早报告同等候命令啦。司令一声解散。各位大军官深知有大事发生，急急立即敬礼，之后再向后转身离开司令部会议室。而家两耳静听之下，东方第五军团司令部一带方圆几十里睇嚟已经唔系安静。从指挥官嘅眼神判断，其实实际又进入咗紧张嘅非常时期。而家又听见方司令细细声讲副官咁，督一位做副官嘅人就即刻应声。在司令身边立正，副官等候吩咐。有担忧神情的方司令慢慢离座企起，讲话声好细小。 备车。啱啱讲出口，依然立正嘅副官再次敬礼，副官明白，急转身快步轻脚离开咗当家之人。急脚灵静嘅副官，佢身材不直，而家行路就更加直啦。因为直嘅原因呢，佢背后正好系对正会议室里头一座高大、做工精细、用最厚最硬叫做铁木材料制造，已经远远超过入木三分嘅深度雕刻，系出自名家之手，外壳尚且如此贵重嘅大钟，佢日夜喺度发出唔快唔慢嘅响声，极确极确再响，仲系极确。咁高大嘅时钟有佢嘅特别。越是更深人静嗰阵，佢极觉嘅声音就越会响亮。手下把握红兵十几万，可以牢固保卫几省辽阔土地同众多人口。面对嘅敌人虽然厉害，但系依然未敢大规模进入攻打。同东方第五军团长期对峙住五军联合嘅方司令，佢而家企喺又大又厚木雕刻、黑色多黄色少嘅木壳时钟前边。慢慢咁来回踱步，约莫半刻钟过去啦。两重口门嘅外边，突然听到侍卫队长紧张细声咁话：得个文件到。一句说话，立即有一位机要秘书长出现。秘书长用笔签收接过之后，未见佢再坐落办公椅啦，只系急急行到方司令嘅面前，企定脚，面无表情嘅方司令细细声话：快啲读啦。秘书长就一边敬礼，因为紧急啊，肚里面暗中已经索定一啖气，成咗鼓气轻声咁快读啦。特级军情报告，两个时辰前，我哋第五军团内出现咗兵变，经初步调查证实，步兵三个营同炮兵一个连，佢哋用嘅系全满装甲重武器向我哋司令部开进，造反者先使用假命令，虽然进入咗第一道关口，最终因为对唔到当日嘅临时戒严口令而被识破嗰阵。对方人马立即向住司令部方向猛咁开重炮，兵变嘅步兵亦同时向我方开火。第二关口炮兵团接到军部长官命令，即刻用火炮还击，共战斗一个时辰，双方死伤人马未知数量。不过全部叛军共计约三个半营，而家已经突破我军防线，向龙虎大山方向出走。现军部火速决定派出一个师，约动用一万多人追截，火速堵截做大包围。如此重兵之下，我哋个军部有把握全部消灭叛军，一个不留，十万火急，请示方司令批准，请急发调军命令，以便我哋军部立即行动。方司令听完机要秘书长紧急报告，冇出声住，只系慢慢行到好宽敞嘅办公椅度坐低，又谨慎又细声咁讲：曹义士。秘书长一听，急忙用毛笔快速写出年月日时辰，第五军团司令部第一号命令。不过奇怪啊，发出嘅命令呢啱好相反，唔系同意消灭叛军，而系命令军部不得派出军队，不得再追截包围叛军，先任由佢哋走动。命令各关口所有军队对叛军佢哋要尽最大忍让，更加唔可以首先开火。面前立正又快速写字嘅人，佢军装衣着整齐贴身。军帽上边有三条明显红黑粗条纹，使人容易睇明白一位中级军官正喺度十分熟练工整咁写出精细简要嘅文字，全部系长话短说，意思极其吻合，唔多唔少。秘书长嘅几下手势已经完成快而好嘅工整命令文字一串。半个时辰之后，几位军长、司长手上已经接到紧急命令。好快团营各级军官呢亦都接到命令，对叛军成咗一律放行，免战免拦截，任由叛军千几人远离东方军第五军团，扬长而去。咁奇怪嘅重大事情过咗两日，北方政府举国上下好多家大报纸就纷纷登出头号特好消息，惊人消息、政治重要新闻就人人争住睇啦。醒目的头条报道话，东方敌国军第五军团最高司令长官方日蒙为首，及其全体高级军官已经暗中答应弃暗投明，即将全面起义，亦即是话东方军的十几二十万人马不日将向北方军政府接受改编。两日前，东方军第一批英雄的起义人马前头部队数千人 依由明白世界潮流勇敢果断的旅长陆克松带领大军数千人马，依家龙虎山集结驻扎。不过政府的大力鼓动，目的呢要力促东方国境内人心大波动，令到东方大国内引起局势混乱。报纸鼓动，电台广播，自然会令到人人都关心呢位敌前总指挥方日蒙老司令咁样对自己嘅手下叛变军队唔拦截、唔消灭嘅特别做法，系咪属于失策犯错？会唔会受到上级全国嘅最高政府同总司令猜疑呢？仲有更多人关注，东方第五军团系咪有意投降，或者易受收买，亦或系咪要另立一个国家搞独立王国？军阀独霸自立政府，要称王称霸，亦都系乱世中经常见到嘅事啊！呢两条新闻可唔可靠？边件系真，边件系假嘅呢？嗱，咁啊，梗系一件系真，一件系假噶啦。东方军第五军团旅长陆克松就已经起疑，带住千几造反人马，已经到达龙虎山驻扎，系千真万确。如果话方日蒙手下红兵十几二十万人马，亦都全部要投靠北国政府咧，咁就系假噶啦。咁本来好地地嘅东方军旅长陆克松，佢点解要造反？咁啊，说来话长啊。不过唔难明白，系物先腐而重生，呢、这个就系道理。据东方军行动情报官讲，他们已经及时捉获陆克松一批正准备逃走的余党，他们已经供出了很多秘密，前后事情的说明原来是这样的。有日这位出晒名勇猛的旅长陆克松，好像往时一样接到朋友应酬的电话，当日就兴冲冲地坐上了吉宝车，很快就到达大省繁华地带，再进入一个叫做刘仁董的大型俱乐部。早就听好多人讲，刘仁董俱乐部呢是嫖赌玩吃喝吹齐全的好地方。旅长陆克松今日零舍不同，赴宴酒后不单止未急着回去军营，还接受朋友邀请去玩钱。当入了刘仁董俱乐部这一带，到处都容易听到有娇声怪气的女人叫声，各个赌摊档口呢都千篇一律地高兴大声叫，嘿，又开盖再开彩咯，又买趁手又买趁手啊，有心玩钱就有得发达，不来玩钱就永远冇发达，开盖就开彩，杀啦，哇，五六七八九九九，又有十个人赚大钱啦，发啦，发达啦！呢度点解会如此热闹又高兴啊？原来呢度系聚义厅。咩叫聚义啊？即系有义气之人同堂，义气者有通财之仪也。咁啊，再讲白啲咧，系有钱财又有义气，冇钱财就冇义气。呢度又叫关帝厅，是最普通赌钱的档摊，日夜都人头涌涌，十分热闹，为钱发狂，所以兴旺啊！人人就急急忙忙，靠着各种嘶叫声来壮胆，互相冲撞。如果再留心看看，远近都见有人快活，有人愁啊！啱先旅长大人陆克松，他在商界朋友的簇拥下，亦经过关帝厅，但是不屑一顾。行远之后，再进入另一座名叫人间天堂金碧辉煌之地。这里的天堂和外面的确大不相同，能够一眼就看得出这里是高尚的贵宾男女快活赌钱的地方。这里除了铺金贴银，装饰极其富丽堂皇之外，兼且十分宁静，甚少睇见有人会露出快活嘅声音或者忧愁嘅表情。人间天堂嘅人呢，好多与众不同嘅地方嘅，除咗男女都喜忧不形于色，唔同嘅仲有呢度有钱有面嘅上层人士，有钱佬佢哋大多数都惯身上着住商家服，而 家头上有靓毡帽、身高、面大、鼻大、眼细、嘴细嘅女长，陆克从佢口咬高上象牙烟嘴，唔停咁吸食住名贵西洋烟，两只手都带有金器，以及富贵人家先至有嘅唐装衫上袋咧，又配有一串金银链，咁样嘅装扮啊！令到人一睇就知道袋里头咧藏有非常值钱嘅金陀标，身着嘅浅灰色全套唐装咧，绝对系上乘嘅衣物。女长大人双脚着住白袜，外加礼绒黑色软鞋，咁嘅装束真系非富则贵，有权有威有势之人士也。一啲见过世面嘅常人，远望会仰慕到流出口水。自然会感到自己有朝一日要记住选定大吉之时，要快快求上天保佑，下世投胎呢要做十年八年咁样类型嘅大爷就不枉一生咯。如果穷人见到呢种大人物啊，立即就会惊到马上要急急远走回避，唔敢再望，费事受到嗰种无法明白又确实难以忍受嘅有形加无形，如此威势逼人太甚而固有嘅杀伤能力啊！嘿，总之呢度嘅富贵人物赌钱嗰阵咧，甚少出声，系因为有花就自然会香，财壮人胆啊，人人都贵，系无声胜有声，不言自威。同关帝厅靠大声叫喊以助胆识嚟落赌注大不相同啊！贵宾厅里头嘅地方又够大又够阔落，呢啲就不在话下啦。普通人用一隻眼就可以睇得见嘅名贵西洋烟呢，到处都摆放住，咁提神嘅好嘢，唔知任君随意吸食或者带走，况且仲有一班精干人马。任何客人一开声，他们即刻会话头醒尾，不用阁下讲多，全明白赌客的意思，聪明伶俐的下人呢到处都恭候住。这么大堆聪明手下侍应是专帮客人点烟和斟上名贵的香槟茶，再送上好多人几十年都未曾听讲过的美味的大肉香喷喷食物，还有多样化点心果子之类。同样是赌钱，呢度嘅日子啊，从来都系零舍舒适嘅，怎见得？有眼见，如果阁下赌钱太狼攰咗啦，只要轻轻喐下手指，即刻就有高兴醒神，又识得真功夫。呢啲有功夫之人系专做按摩嘅，一按一摩之后，即时就会精神大振。客用手指一招，按摩人骨嘅男人女人啊，即刻上前。男人女人他们习惯做出大高兴又低头，是全天下最有礼貌的仆人。这些人最懂人的意思，还会变成特别阴声细气，未讲先笑，然后才讲说话。奴才们请问大爷、夫人、阁下，你们的骨骼生长确实与众不同，一定是最高尚的贵人。所有最高尚的贵人一日都不会忘记爱惜自身，所以会时刻记住保身。天下间最好的保身是按摩全身，即按摩时呀，我们敬品大爷或者夫人。人骨按摩是有好多种类花款和招式，首先是左手按右手摸，还可以双手又按又摸，再来就是在你身上好多位置轻轻搓，用力摸，摸够之后对准贵人身上的肥瘦凹凸位置，用软力加阴力左右拖，小心磨，皮肉磨到够瘾之后就再深入人骨，最紧要是对号入座，先将周围骨头一路轻轻搓，然后是全身人骨先磨后搓，人骨靠高超阴阳手势软硬搓，从此长命又稳妥。无论最坚硬的人头骨、手骨、脚骨，以及最软子一样薄的耳仔皮骨，还有那些见不得人的屎忽骨和脚趾骨，都适合由我们搓，由我们来摸。现在 一班专帮客人做众多花样，又摸又搓又拖又锄又磨，过足骨瘾、心瘾、皮肉瘾之后，我再手拎名贵象牙梳，要时快时慢唔停手，上下都要梳。无论有几多头发，甚至全无头发，梳够之后，就将所有头发、全部头发都梳向左，冇有头发嘅同向左。因为赢大钱是全靠左，是最左道的左。修炼道行是全靠落足真功夫。歌词大意是：头上靠梳，脚下靠摸，赢钱从来不嫌多，男女人人都按摩。之后再用象牙工具帮阁下挖出大细耳窿，双手再磨，专磨口薄不一样的两片薄耳朵。洗耳恭听之下，忽然有听闻有人唱歌了喎。 人欲常人拖，人骨用力锄，人偷用力锄，人身随便磨，人面天天磨，厚皮成正果。 嗱，陆客从嚟到呢种地方啊，好人都有限啦，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